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他淡淡地来，让他好好地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疑， 月亮代表我的心， 不要放。

轻轻开口，我是你吻过了花香浓，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，爱过知情重，醉过知酒浓，写中时空，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惹人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。 追问

忘记，

灵魂呼唤来生的歌，怕遗忘，怕问的等候，已经过去，人是复数，心是单数，浪漫复仇不由别人分说，想留下又冷又透明的寂寞，痛并快乐，快乐狠狠且爱且狂，痛并快乐，快乐不理不问啊，不想痕迹深爱。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

到头来就是没有结果。那迷人的音乐，动人的节奏，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。一个人跳舞又何妨，我跟着旋律摇晃，我跟着歌声疯狂。一个人跳舞又何妨，我跟着节奏摆